中档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婷婷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yond Dream，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Y 婷婷。我们通常呢去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熊孩子，这个真的是很难避免的。 真的。 所以当时候呢，我以为遇到这个熊孩子的时候啊，一定会发生就是父母不理啊，又或者是呢父母去鞭打孩子的这个情况发生的。Uh-huh. 结果那一次，哇，这个妈妈的教育方式呢，让我大吃一惊的。她就是feel 到他的孩子要哭的时候，他不是直接骂他的孩子，他是直接站起来跟所有的客人说，哎，对不起大家，我的孩子现在要哭，可能我现在要让他发泄一下，所以不好意思啊大家，影响你们的就是吃东西的这一个习惯还是什么 啦，氛围啦， 氛围啦， 影响了。 对对对，他就跟我们说给我孩子哭一个5分钟的时间吧。然后我们就说啊 it's okay 啦，竟然父母都跟我们这样说了，我们就说 okay 啦，你就让孩子哭咯。但教育的方式呢，就是跟他孩子说，你要哭是吗？好，我让你发泄，你就哭，哭完为止，哭到你想停为止。Uh-huh. 然后他就让他孩子任由在那边哭，一直哭。 OK， 我本来想要先给一个爱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妈妈做对了一个事情，是她会先替孩子，因为她控制不了自己，向众人先道歉说，哎，我的孩子有状况。 是是是。 但是你后面说，她就这样子放任她在那边哭，好像 因为要让她发泄嘛。 可是如果我是父母，我应该会把她带出去啦，把孩子带出去，因为我觉得，是打扰到人家没有错，但是不能一直让孩子放在店里面哭啊。 因为她已经事先跟我们说好，她现在孩子要哭了，所以我们就也 OK 答应了，那就给她哭咯，没有关系。但是哭不久啦，大概5分钟， 那还 OK 了。 他的孩子已经发泄完了，就收拾他的心情，然后继续吃饭了，所以还 OK 的。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父母，哎，叫我们就跟我们说打扰了，对不起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很棒哎，这个行为，因为有些我遇过，看到孩子在哭，然后还父母真的不理， 对， 就不理，然后也没有讲去安慰一下孩子，然后就很理所当然。 对， 因为我们明白照顾孩子很辛苦，可是大家都在公共场合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妈妈做得很棒， 她 会为这个行为先跟大家不小心道歉一下，这样子。 是，所以呢，我们为这个妈妈的行为掌声一下。太棒的教育了， 对啦， 所以今天便就来跟你聊一下小时候呢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会来跟你分享。 是这个选比完全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飞道尔和李佩玲的好好吃饭。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 勾选变。小时候的你呢，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有好好吃饭的话，父母可能就会奖励你一颗糖了。所以今天变跟你聊一下，小时候呢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的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在车呢睡着了，结果呢爸爸呢就背我上楼睡觉，完全没有打扰我，吵我起来的。 哦，给所有全天下的父母来一个爱的鼓励。哎，这个我发现是真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有的童年， 是不是？ 的美好回忆来的，就要嘛就是可能你在车上睡了，然后爸爸不想打扰你，就会这样子把你扛到那个床上，你醒来的时候你已经是盖好被子，美美在那边这样子了的。或者是有时候看戏，在家的客厅看到睡着，然后爸爸妈妈也是不要吵你，爸爸就会把你搬回你的床上。我觉得这都是大家经历过一些很棒的回忆。 是，反而如果相反的话，你看到爸爸妈妈在睡着的时候呢，你以为他在看电视机，结果你一关的那一刻，周末你关我电视机哦，我在看呢。 哎，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温馨的一个事情，但也蛮奇特的。电视机一关就会醒来， 是 不对？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是的，只要我们关上那个电视机的那一刻，其实我也是会醒来的。就问我父母，你怎么关我电视机？我在看的嘞。 哎，这样你有做过一件事情，是有时候父母可能真的不小心在客厅睡着了，然后你会可能跟他盖上被子那种吗？会吗？ 如果刚好沙发上有的话，我就会帮他盖啦。 盖哪？盖在脸上吗？ 盖在。Hello，excuse me。 把家产给我。 这个是谋杀了吧？Excuse me。 没有，我觉得父母们呢都是做过这样很温馨的事情啦。那现在可能父母老了，到我们孩子们有时候看到父母睡着了，我觉得跟他们盖上被子啊，让我们好好的睡觉也是 OK 的。所以呢，也顺便推荐给大家这一部很棒跟亲情跟父母有关的电影，叫做《阿巴塞亚 Uncle Mike》。讲述的呢就是三兄弟啊，他们是孤儿，结果呢被一位华裔男子叫 Uncle Mike 收养并且长大，在一家人团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秘密，然后呢重新审视了家庭真正的意义啊。想要感受这个温馨的话呢，就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啦，阿巴塞亚 Uncle Mike， 就会在 Astro First 480频道 On Demand Store 还有 Suka 播出啦，大家可以去看哟。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张俊豪的2026 Evolve。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今年2026年，你是几岁啊？如果倒回去20年前或者是10年前呢？你应该是一个还是小孩子嘛？所以今天变变变就来跟你聊一下，小时候的你呢，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开心故事。 小时候遇到的开心事情是，就是你在幼儿园读书的时候，如果你是那种比较好学生的话，就会有一个奖杯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开心的事情啊。 啊，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拿过奖杯耶。 啊， 我有吗？都是在小学才拿的，不是？ 有吗？ 幼稚园我是没有的，有的话都是考到100分，然后老师奖励你一些糖果这样之类的。 我好像也是应该拿过那种什么填色比赛的，那种什么第三名。 那种是小学啊，不是？哦，有啦，有拿奖杯啊，就是毕业典礼的时候。一定会拿的。 哎，讲到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啥？ 我的六岁还是五岁的毕业典礼是非常惊人的。 哎，怎么说呢？ 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懂事，然后呢，我们有那种舞台表演，不是啊？就毕业会有表演的。 Okay, 然后重点是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在大概12月，所以我们从9月开始在练舞啊，练习跳舞。然后重点是我是梦王，是扮演小蜜蜂之类的啦。反正就是舞都排了，都跳了，然后结果在当天毕业典礼才知道我是要上台的。然后我的妆都化了，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讲老，然后老师讲说，好，同学们准备上台表演咯。那一刻已经练了3个月，我才懂要上台的，所以我之前都以为在玩的，你知道吗？结果我就哭着不上去，然后老师还把我拉上台，真是拉上台。 对啊，一定要表 演啊。然后我硬硬抓着那个舞台的地板，我讲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在那边大哭，然后我妈妈都来帮忙，然后到最后就僵持了大概10分钟这样。然后我老师说好了好了，那我也去休息了。结果整场毕业典礼是我跟我妈妈在台下看同学表演。 什么？可是你一个哭，其他同学没有哭吗？ 其他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干嘛？你不是排练了3个月吗？怎么在那边哭？ 喂， 那我是真的不懂要表演这件事。 我有看过小孩子哭的时候呢，没有像你这样会在台下看着别的 表演 者的。他们 在拉着我，拉着我上台的。 我是看着别的小孩子呢，他是上台，他虽然哭，但是他硬硬也是表 演，把他 演 完，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很可爱的这个行为， 很可爱。 但是你竟然坐在台下看表演， 老师你要颁我一个最无理的一个奖杯。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开心的事情。回来我们就聊一聊心酸的部分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酷炫比温泉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派伟俊的《单程票》。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酷炫变变变。 酷炫变变变，今天变的话题呢是跟你以前有关系的，那就是小时候啦。小时候的你呢，有没有遇到一些心酸的事情呢？我的心酸事就是呢，学校请假一天，隔天上学的时候呢，功课堆积如山。 呀，这真的是很 sad。 OK，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心酸中呢，有一种人会雪中送炭。 谁呀？ 你那个很好的好朋友。 为什么他要雪中送炭？ 因为可能你知道，我们小学或中学不是很常那种朋友住很靠近的、 uh-huh, 可能隔壁子还是什么、 uh-huh, 然后你那天刚好生病没有来、 okay. 然后可能已经放学了，过后呢叮咚叮咚叮咚，你的朋友呢、oh. 就来到你的家，他准备了今天的家业。他写了、哦、今天我们要写那个毛笔字、uh-huh. 哦、那个什么背默写、uh-huh. 啊、明天有什么测验、 uh-huh. 全部整理美美给你哦。那个作业我们今天数学要做4B。 你不觉得有这种朋友很好吗？会给你整理好今天的 homework。 哦、oh, 我以为你说他是一个心酸的事情，原来是一个温馨的举动。 对啊，你有遇过这种朋友吗？ 没有嘞，我的邻居都是马来同胞或者是印度同胞的、uh-huh. 我的朋友呢是离我很远很远很远的、uh-huh. 但是我隔天去到学校的时候、uh-huh. 他有帮我整理好了，就说这个笔顺呢要从第几页开始做到第几页。 我觉得很对了，有这样的朋友就真的会给你弄美美。 对， 哦，昨天老师教到那个哪一课呢？那个地理这样。然后有他在，你就不用担心跟不上那个课程了。 是因为有时候呢，真的是不知道做第几页的时候，你也很慌张。 对。 然后呢，一直问同学的时候，那一天啊，你比那个生病啊还要更夸张那一种啊。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种老师很贱， 怎样？ 就讲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带这本书？老师，我昨天有那个，我昨天生病没有来。然后老师会讲一句我觉得很贱的话。 什么？ 为什么那个陈小明他也是没有来啊？他会去问人家，这么你没有问？ 老师，我生病讲问。 没有讲黄晓明也是生病啊，为什么他就让你做，不要主动去问人家。 就 真的 很过分嘞，老师 真的很过分嘞！我生病了，好好让我休息，不可以吗？ 对，然后也这蛮心酸的，回来聊一下有什么心酸事吧。 手这个选 Beyond Train， 我选 Beyond Train，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Trisha 的 Last Night，Trisha 的演唱会将在5月30号在 Unify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开唱，门票呢去到 www.golife-asia.com 你就可以买到喽。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继续来勾选变变变。 八卦在哪？八卦在哪？ 别问了，八卦在勾选变变变， 勾选变变变，变的就是呢跟小时候有关系的。小时候的你呢，过得如何呢？是开心的，还是有发生一些心酸的事情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的心酸故事写。 小时候遇到心酸的事呢，就是那时候呢，我还是小学。然后呢，就跟姐姐一起骑脚车去学校。回家的途中呢，就走到那个斜坡的时候，我就骑了很快，好玩嘛。然后呢，就下到下坡下面的时候呢，那边刚好有很多的沙子，然后呢，我就翻车了。当时呢，我就吓傻了，坐在那个地上整。我的那个下巴磕破了，然后流了整校服的血。当时我就很害怕，很害怕，然后姐姐带我了去医院，缝了好几针，所以那个就是我最心酸的事情了。 哦，哎、辛苦了，亲爱的。 但是我觉得每个小孩子一定会跌倒的， 对， 就是骑这个脚踏车的时候，每个小孩子一定会跌倒。 你不觉得一个完整的童年，你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疤痕？才甘愿，一定要有疤痕。 我有疤痕不是因为学这个自行车，而是因为我贪玩。我去玩那个秋千的时候，正常人是坐着玩的嘛， 是， 但是呢我顽皮，我就是要站着玩，所以当时那摇下摇下呢，我整个跌去那个草地上。 我跟你讲，当秋千这个东西啦，也是我觉得儿童界里面最危险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人在上面发生意外。不管我都不懂你怎样玩，你去抓那个杆呀，你滚来滚去翻来翻去，一定会出事的。 所以 秋千很可怕， 所以每个人小时候呢一定会跌倒的，是很正常，但是没有像 Jessie 那么严重啦，就那个下巴已经流血的那一种，很可怕嘞。 好啦，真的是辛苦你了。大家如果呢在生活中还有哪一些童年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呢，都欢迎你来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好不好？马上哇塞进来我们的勾选 Cellcom DG5 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我们啊。 耶，记得先到勾选的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及私人隐私全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券闹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的网速，随时呢畅享娱乐。现在就以Welcome DJ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设置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